大家好，现在是00:08啊，半夜12:08了啊，已经是6月6号了，周日了啊。这个今天我还行，没有什么睡意啊。今天我做节目从下午才开始做，上午休息的比较的足啊，比较的那个什么啊。给大家接着听王丹老师的啊，他是重要的当事人啊，所以他说的话。我觉得更可信啊，也更客观吧。 是非常非常低的，几乎是不太可能发生的。换句话说，连邓小平都讲，他不说过，他说这场风波是必然的。这句话他没有说错啊。到了80年代末，出现八九民运的爆发，这是必然的，没有什么假设说啊，假如他没有爆发，这种可能性其实很小。换句话说， 对，之前有个86学潮，86年底，87年初。等过两天，我给大家聊聊86学潮啊。那个，当然了，我也是别人的一些资料啊，我给大家来解读一下。86年的时候，我在河北省任丘市，这个当时也谈不上新闻封锁，因为当时获取外部资讯的渠道非常少，我是对86学潮是一无所知，一丝一毫也不知道，可能北京的人。个别人知道啊，但是广大的市民老百姓肯定不知道。我那个河北任丘离北京才100多公里，我们根本就什么什么都不知道。 不照这样继续推行政治改革，允许人们上街游行示威，这本身就是改革的内容啊。那么，到时候你还是会遇到会不会被党内保守派要求镇压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没有学生上街，是不是中国就不一样？本身就当时的社会 不 时 可能。 空条件来讲，其实不是一个正确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假问题，就是它本来就是。本来赵子阳的推动的改革就会引发学生上街，本来80年代的社会发展的逻辑就会引导出学生上街，啊，不管怎么样，这它是一定会发生的。那么能够有的变量就是你要不要镇压他的问题。那么中国的八九这个事情恰恰出现在这个部分，就是你要不要镇压，结果中共就镇压了。所以前的一个是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可多讨论的，就是学生要不要搞这场运动，而后一个才是要讨论的，就是政府要不要镇压，这是我觉得对第二个问题的回应哈。第三个当然也有点问，来自英国的一个推特网友吕老师，他可能也在看哈，他在问说当年到底死了多少人？这个我也讲过多少遍哈，我在这里再明确的讲一遍啊，因为有些人这个打着六四研究的名义说老说我说才。死了什么？几百人跟政府同一个论调，我就不说他的名字是谁了。但是我其实从来的观点就是，我个人的判断，这个没有任何人有足够的这个权威，我只能说我个人的判断，大概死亡者是2000-3000人。这是因为1989年开枪之后，大概在6月8号左右，中国的红十字总会在香港发布媒体上发布了一份报告，就是他们派人到各个医院去统计了一个人数。大概就是2000-3000人死亡，那么伤者按这个比例应该是上万人，那么我比较认可这样的一个数字。从当时整体的情况，我还是强调这是我个人的判断，真实的数字一定是在中共的档案里，甚至连中共自己搞不好都搞不清楚了啊。那么在这里我也推荐，就是大家要想看更详细的分析的话，可以去看吴荣华老师的哈，那么他这方面现在是没人可比的这个权威啊，他用了这个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就是每天啊，潜心的做这方面研究，他的那三本关于六四的书，我想这个其中对这个问题有更详尽的解释。第四个问题呢，就是过去也有人提到过，我也想说一说哈，就是有一个网友说，其实我一直对当年学生下跪递交请愿书的做法非常不解，民主运动不能够还停留在公车上书这样的认知层面，这当然挺尖锐的问题。啊，就你们这些学生怎么还封建意识啊？怎么还给政府下跪啊？等等，这个问题经常提出来。好，我过去没有常说到，我想说说我的看法。我觉得首先哈，当初在人民大会堂前下跪的三个学生代表，其实就是他们三个人。啊，那么他们三个人下跪举动，是不是10万在广场的学生共同投票表决的结果呢？当然不是，就是他们三个人自己一时情绪激动的结果。所以你说把几名代表的个人举动 就牵连到哈，就连接到整体运动是不是还是停留在公车上书，是不是要向政府下跪上，我觉得这个太牵强了。如果这三名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的下跪举动是当时的学生组织讨论决定的，或者是学生投票同意的，那你可以说当时的，你可以批评当时的学生运动怎么还停留在公车上书，怎么还政府下跪。但我们没有经历过这些，所以他并没有充足的这种代表性，至少没有经过这样的代表性，你就不能把这三个人的个人行为直接的联系到整体运动的性质上去。啊，你最多说这三个人为什么当初做出了下跪这样的举动，其实后来很多的其他的人也都看到，比如说沃尔开西他也讲过，就是如果他在他肯定不会下跪。三个人里有两个人双膝下跪，有一个人是单膝下跪，说明他也周永军单膝，说明他也不是特别认同这种下跪的行为。那更何况这个很多的人，其实很多当时在场的学生也不同意这种下跪的行为。在我看来哈，我是认识他们几个嘛，郭海峰啊等等，都是，尤其海峰是个情绪很激动的人，他当时在那里举着这个请愿书站了很久，站了一两个小时，没有任何人来接。他这种情况下大太阳底下，他情绪，他又是个 emotional 的人，他情绪一激动他扑通就跪下了。啊，某种程度我觉得就是一个一时的这个冲动，没有必要上升到啊如何面对政府，是不是公车上书，那么对一个政府的认知层面。我觉得在一场大的运动中啊，很多的一些具体的事件都是不是经过精心策划的，都是一时冲动，你要经历过大规模社会运动就知道。但事后过了二三十年，你开始啊把它从学理的角度去分析，我觉得这个坦率讲，这不是历史研究的专业的程度哈，就是你就是真正的专业的历史研究者应该知道，你要回到当时的情境中，而不是站在二十年之后你自己坐在书房前面的面对着电脑的情境中去分析当时的情况，而是要努力恢复当时的情境。所以我是不太同意把当时三名学生代表下跪请愿去连接到对整个这个运动的评价上去哈。那么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就是5月18号我们在人民大会堂见李鹏，我们也没有下跪啊，对不对？沃尔开西还在那里怼李鹏，直接就叫他李老师。如果你要说当时的学生啊，这怎么还给政府下跪，那你怎么解释在人民大会堂我们并没有下跪，是不是？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个下跪的行为只是那场运动中的其中的一个小插曲，它并不具备对整个这场运动定性或者加以评价的这个代表性。那要不然你就没法解释相反的那些例子了。好，这是第四个问题。第五个问题呢，就是涉及到对他人的问题了。有个推特有个网友说，这个王根师兄，您对于昔日战友有什么评价？李璐和柴玲啊等等，一个现在在华尔街打滚，继续跟中共集团的金融打交道，另一个只顾自己的感情生活，后期甚至在电视媒体上寻求中共原谅。这里当然有些误解，我觉得柴玲没有寻求中共原谅，他说他要原谅中共，这个可能搞错了啊。问我怎么评价这个，其实就是评价柴玲和李璐哈。我过去也讲过，我在推特也写过，我觉得这是他们的选择自由哈，他是要回归到自己的金融专业上去，还是要回归到感情世界或者信仰中去，这完全是他们的选择自由。但同时呢，我也要指出哈，第一，柴玲我就不用讲，因为他现在在美国哈，可是李璐现在是进出中国如入无人之地哈，在中国颇有影响，奇怪了，他的通缉令都还没有取消呢，为什么可以这样哈？那么中国共产党明显的也是非常的渎职哈，通缉令还挂在那里，李璐就在通缉令上，但他进出自由，到处公开活动，咦，那通缉令是取消了吗？难道啊？那我觉得其实李璐能有今天这样巨大的财富哈，我必须得说，我们了解情况的都知道，你多多少少你不能说跟六四这件事一点关系都没有，在最初的这个开始得到美国社会的这种认同，很多人支持他的这个背景中，他的成功是跟六四有关系的。那么坦率讲，你仗着六四的这个关系然后发财致富了哈，按理说你应当对于这个89年这件事你应当有一些牵挂哈，或者是不管怎么样，可是你现在完全就切割开，我觉得是不道德的啊。那么第二个要澄清，就是柴玲的情况就不一样，我觉得大家外界对柴玲有非常多的误解，比如说柴玲就完全退出 民运了等等，柴林可能是退出了原有的一些固定的大家知道的民运组织，可是据我知道柴林还是做了他自己范围他想做的事情。比如说柴林还是作为一个，他现在已经美国公民啊，在美国经商，可是他还是很关心中国的，他作为一个女生嘛，那么很关心中国的妇女人权的问题，所以他自己曾经成立过基金会。那么我也知道他其实也捐了不少钱，包括给一些这个受难的一些同学啊等等。所以柴林做这些事，只是说柴林不怎么出来跟大公众见面，不像我这样哈，天天出来跟大家讲话，所以我们不太知道柴林在做什么。所以我多出来讲话，我觉得有义务去澄清一些事实，就外界对柴林的误解实在是太多了。当然你说柴林的一些观点，比如说他是不是原谅李鹏，他是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我觉得我也不予置评，宗教的事情我也不懂，但我是不会原谅李鹏的。但我觉得个人观点可以，我不赞成他的观点，我必须得说，但是个人可以有个人的观点，对不对？我也不会因这个就去抱怨他。那么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接下来一个问题呢，有人问说你怎么看待徐勤先将军，就